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49集，进展神速。院外的门廊里，黑影边抱着装满了热水的桶往公孙房间跑，边问一旁同样张着嘴没合上过的白影： 你看着没？ 青影提着两桶热水凑上了。 我也看到了。 刚才那个是鬼吗？ 青影和黑影同时望天，白影瞄状况外的赤影。 鬼是其次啊，主要是刚才公孙救了王爷之后王爷的反应。 啊，你说王爷抱公孙那里啊？ 王爷从来没这么抱过别人。还有啊，他刚才跟公孙先生说话那调门。 王爷除了偶尔抱小四子逗一逗之外，你们见他抱过谁呀？ 他最讨厌跟人搂搂抱抱了，连碰一下都是能免则免，这毛病跟白玉堂貌似差不多呀。 我年纪小读书少，你们不要骗我呀。刚才那个是不是王爷有点那个什么了？ 那个什么？ 三个影卫一起回头看他，青影眨眨眼，就听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叹息。众人齐刷刷回头，只见一个娇媚的红色身影靠在门廊下的廊柱旁。 那个就是标准的，很动心的表情啊。 不知何时到了开封府的红九娘正靠在柱子旁边呢。说话间，她身后的院门外无一霍也走了进来。 开封府的人都出去忙了，昭昭公主和包大人都不在。 啊，他们进宫了。 几个影卫交代了两句，就赶忙去给公孙送热水了。等影卫们都走了，无一霍抱着胳膊问红九娘： 你刚才看到了吗？ 看到了呀，赵普眼睛里火花四射的，年轻就是好啊。 哎，我是说之前那位。 哼，那个还真是大开眼界。 你能缩进墙缝里吗？ 谁能钻进墙缝里啊？软功再好也不可能，这里头啊有道门。 说着，九娘仰着脸四外找。 胡儿，什么烧焦了？ 好像是啊。 开封府前头的客厅里，太皇太妃左等右等，赵普都没来。玉儿回来说，刚才九王爷让他先回来，自己跑去端药了。太皇太妃坐不住了，站了起来。 哎呦，厨房到这儿才多少路呀，怎么这么久的？ 八王爷也觉得不太对劲儿，就让多罗去看看。多罗跑去厨房，没多久就回来了。 九王爷不在，厨房里药已经糊了，花园里有碎掉的花盆。 什么？ 太皇太妃活的就站了起来，八王爷也吓坏了，让人赶紧去找。多罗立刻安排人手去找，同时他也有些疑惑，如果真是遇到了危险，没理由一个影卫都不报信。再说了，赵普是什么样的高手啊？谁那么大本事无声无息的把他给带走，除非是他自己走的。开封府众衙役们刚刚回来，换了身衣服等着公孙先生的驱风汤药呢，可左等右等汤药没来，倒是多罗风急火燎说九王爷不见了，让大家找，于是一群人就忙开了。正要往外冲，多罗就看到黑影溜溜达达往外跑，还拿着把伞，看着挺悠闲。多罗一把拽着他： 王爷呢？ 八王爷没跟你在一块儿？ 我问九王爷。 啊，刚才公孙先生回来了，一身水，王爷带他洗澡换衣服去了，在房里呢。 多罗嘴角抽了抽，一群衙役也是望天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公孙房里，捧着公孙的衣服，坐在公孙床上，傻呆呆望着屏风的赵普，突然扬起脸打了个喷嚏。屏风后边， 原本哗啦哗啦响着的水声停了，公孙的声音传来： 你伤风了，赶紧洗个热水澡去。 没。 赵普发出一个音节之后，伸手捏脖子，他怎么嗓音都哑了。洗完了的公孙赶忙从水桶里出来，披着衣服边擦头发边过来给赵普把脉。 还说没，嗓子都哑了。 赵普瞧着公孙湿漉漉的头发和薄薄的里衣，就觉得脑门冒火，正好公孙摸他脑门给惊了一下，缩手。 你这是发烧了？ 赵普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被公孙一把按在了床上。 躺下。 这么巧，和黑影一起来找赵普的多罗正好推开门。此时公孙正按着赵普坐在床上，两人一起转脸看门外。多罗跨进门槛一步站住了，看了一会儿默默退出去，帮两人关好门。身后黑影睁大了眼睛， 进展神速啊。 多罗觉得自己似乎是错过了什么，不过幸好他也不是太八卦，于是问黑影正经事儿： 那院子里的花盆怎么回事？ 黑影低声将刚才赵普遇袭的事情说了，然后提醒多罗： 你一会儿告诉八王爷就得了，千万别让太皇太妃知道啊，不然他该担心了。王爷特地嘱咐了，不准告诉他。 多罗自然明白，于是折返回去告诉太皇太妃王爷没丢，和公孙先生在一块儿呢。太皇太妃眯起眼睛，还有些吃味儿啊。 哎呦，这有了公孙先生连娘都不要了呀。 公孙先生带人挖七哥的骨灰去了，淋了一身雨回来的，大概是有什么发现。 先生为了泽兰也是上心了，这么大雨天去挖骨灰，他那身板还淋了一身雨，万一病了呢？ 太皇太妃边说边吩咐玉儿去熬姜茶，于是玉儿跑厨房。 还得重新烧两份药，刚才早知道不让王爷去了。 玉儿刚跑进院子里，无意间就看到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。雨还是在下，但是小了不少。玉儿眯起眼睛，仰着脸站在院子里看天空，怎么半空中横着挂了一小串水珠子呢？玉儿这丫头是太皇太妃的贴身丫鬟，她除了聪明乖巧，还有一手绝活，就是绣花。她生在苏州，一家的女人都是当地最好的绣娘。太皇太妃本来也是派人到他们家雇个绣娘来给赵普绣战袍的。玉儿在九王府住了小半年，和太妃特别投缘，于是就留在太妃身边了。苏绣大多精致，有时候用的丝线比头发丝儿还细。玉儿天生眼神好，她眯着眼睛在院子里转开了圈儿。经过仔细辨别，她发现院子上方总共有两根长长的蜘蛛丝一样的白色细线。 玉儿。 玉儿正端详那两根细丝，就听到有人叫她，回过头，只见青影跑来了，手里拿着一大笸箩的老姜。 多熬点姜茶吧，衙役们都要喝的。 哦，青影哥哥，这开封府里是不是有大蜘蛛啊？ 大蜘蛛？ 你看这么长的蜘蛛丝。 玉儿指着那根细丝给青影看。青影身后黑影也来了，他手里有一些酒菜，是刚才赵普吩咐他去买的。公孙忙了一天应该没吃饭，所以黑影跑来厨房准备烫酒。 你俩干嘛呢？ 黑影好奇也跑过来扬起脸，青影让他看了看那根细丝。黑影伸手轻轻摸了一下，嘣一声绷得死紧，还很有韧性。 不是蜘蛛丝啊，这么硬。 玉儿边说边摸出随身带的针线包，拿出剪子剪了一刀，拽着一头一直走，然后走到了墙边。黑影跃上屋顶，发现细丝挂在了屋顶的瓦楞上，外边是断掉的。青影接过玉儿手中的细线拽了拽，发现还挺有韧性的。 这是什么线？ 是丝线。 玉儿也拽了拽，又剪了一小段，拿火折子一点，撕拉一下变成了灰烬。 这么容易着？ 这是上好的丝线，涂这种丝的蚕一定是用药养，我家乡就有养这种蚕的，涂出来的丝只有一般丝线的一半粗，但是弹性和韧性极好，用来隐绣最好了。 隐绣？ 就是五爷经常穿的那种料子啊，看着素白的，光一照白色里却是有花纹，那个可贵可难绣了。 青影和黑影交换了一个眼神，两人将生姜和韭菜都交给了玉儿，让他帮忙热，然后就转身跑去公孙房里给赵普看那根丝线了。青影跑得快，到了门口却被黑影拽住了。青影疑惑地看黑影，黑影摸了摸鼻子，对他摇摇头：“ 等会儿再见，这会儿说不定忙着呢。”“ 忙什么呢？”“ 小孩子不要多问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